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周末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今天节目我们首先要关注股市保卫战，一周暴跌30%以上，蒸发市值20万亿元，公安部25年来首次高调救市，火线介入，35年资深老公安加入股市保卫战。那稍后我们会请专业律师来解读公安为何会赴证监会，公安该如何介入资本市场监管，恶意做空在刑法中属于什么罪名，谁来为股民的损失买单。那今天节目还要关注黑中介教父，一位叫赵国军的，他被描述成为在北京众多黑中介中活跃着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关键人物。面对找上门的房东和所谓不听话的房客，他和手下会威胁恐吓、强行换锁、扔行李等等。近日他因为强迫交易罪被法院判刑，那这是本市首个对非法中介人员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例。但是之前很多房主和租客都曾经的报警却是不了了之，横行多年他为什么没有受到处罚，赵国军是如何成为所谓教父的，为什么他从来不在乎警方报警呢？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一周暴跌30%以上，蒸发市值20万亿元，突然遭此股灾的人们都在问，我们生活的国度怎么了？不过 A 股救援队加入了一个新战友后，效果立现。7月9号上午，刚刚履新的公安部副部长孟庆峰带队到证监会，会同证监会排查近期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公安部排名第3号的傅政华也参与到此项工作。那公安部两位部长、副部长参与到了这项打击证券期货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当中，规格之高实属罕见。那至此，目前已经有央行、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公安部等7部委参与到了本轮的 A 股救市当中。那巧合的是，公安部一出手，两市的千股涨停。那最新的消息呢，证监会和公安部执法人员已经进场，对7月8号涉嫌恶意做空大盘蓝筹的10多家机构和个人开展核查取证工作。那公安部副部长亲自带队到证监会坐镇指挥还是第一次。公安部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有关主管部门，进一步严密防范和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对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等违法犯罪案件要坚决依法查处，对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涉嫌犯罪的线索要会同有关部门迅速展开调查，依法处理，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切实保障广大投资者的合法的利益。那这位临危受命的救灾队长有何来头呢？公安部的官网显示，孟庆峰出生于1957年，是一位有30多年警龄的老公安，一路从基层的干警升到了公安部副部长。那刚刚履新的孟庆峰这次带队到证监会，和他曾经担任过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的经历不无关系。第一财经日报披露说，公安部经侦局主要职责包括直接承办党中央、国务院依法交办的经济犯罪案件，检查、指导、督促案件侦破工作，必要时派人直接参与和指导某些特大的经济犯罪案件的侦破工作。那此外，孟庆峰目前还挂帅猎狐2015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猎狐专项行动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的天网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对象是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腐败案件外逃人员。那么下面我们将重点关注这个恶意做空该如何认定，它有哪些基本的特点，刑法当中属于什么样的罪名呢？公安为何会赴证监会，该如何介入资本市场监管？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兆全律师。你好杨律师。 你好，大家好。 杨律师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协国有资产委员会副主任，擅长公司证券金融证券、国有资产投资与风险管理以及银行信贷、知识产权等相关的法律事务，也是长期从事证券市场投资者和保护者案件的代理。那杨律师，这次公安部副部长坐镇这个证监会哈，您读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这个公安部的副部长啊，亲临证监会来指导案件的这个侦破和查处，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上来说也是头一次。这个公安部啊，它有一个经济犯罪侦查局，那么呢长期以来呢，他们和证监会是有密切合作的，因为证券犯罪的案件它确实呢有很多有隐蔽性啊、高科技性啊等等的这些的特点，所以呢这个公安部呢有常驻的机构在证监会来进行这个案件的这个排查呀、摸排呀等等的工作。那么这次的这个公安部的派副部长来亲临一线来指导工作，那么这个呢也说明了我们国家在这个依法救市啊，大力这个救市的这个过程中啊，那么确实呢下了很大的力度了。 那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接下来 是这样，那么呢这个这次股市的这个暴跌呀，那么当然主要有市场的因素，但是呢也不排除有其他的一些机构啊那么兴风作浪的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那么这里面呢就可能包含着一些违法犯罪的一些行为，那比如说是不是有恶意的操纵市场啊，对吧，利用自己的这个资金优势，对吧，以及呢这个在证券市场的影响力来进行这个违法的这个操纵证券的价格，来从中谋取暴利。那么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当然呢应该是予以严厉打击的。 那公安该如何介入这个资本市场的监管呢？ 这样，这个资本市场的监管呢，常规上来说呢，它应该是属于行政监管的一个职能范围，对吧？应该由证监会来进行管理。那么呢，包括呢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行为规范呀，证券公司的行为规范呀，等等的。那么这些呢是属于证监会管理的范围。但是呢，如果说某些行为主体，它涉及了严重的违法行为、犯罪行为的时候，那么呢，公安部门它是有权利来进行查处的。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空 啊？这样，那么呢这个资本市场啊，它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空，一个叫做多。那么呢做多呢指的就是说对这个证券的价格是看好的，对指数是看好的那么呢它就会通过介入资金来买入证券那么呢它期待的是未来的这个证券的价格的上涨来获取利益。那么所谓的做空呢，它指的是它对未来的这个证券价格这个不看好，他认为呢这个证券是证券的价格呀会大幅度下跌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介入证券，介入股票，那么呢把这些股票抛出去以后那么呢获得利益，那么等这个证券价格下降以后，他再以低价买入这个股票，那么呢还给证券公司，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获得了这个差价了那么做多和做空啊，它永远是一个成熟的证券市场的一个平衡的因素当你这个投资者在做多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想到呢有另外一些人他是在看空的所以呢你当你就一味的做多的时候呢，你就要警惕这其中的风险了 那现在有个词叫恶意做空，怎么样判断它是恶意做空 从法律上来讲呢是没有这样一个词的没有这个恶意做空这个词如果说做空的这个动力过于强大那么它就会让拥有股票的这些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还有人在继续的看空股票那么呢这个大量的卖出证券进行这个做空的时候那么呢对整个社会来说 它就形成了一个恶意了，因为它让更多的投资者受到损失了。 嗯， 当然这个所谓的恶意呢，它也只是一个道德上的一个判断啊，它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嗯， 那么我们要说权力机构或者司法机关要介入要打击这个恶意做空的行为，那么呢我们从法律上的理解呢，应该是打击这种操纵市场的违法行为。 嗯， 啊，操纵市场呢是证券法上的概念， 嗯， 那么也是刑法上有相应的这个操纵市场的这个罪名的。嗯， 虽然没有说恶意做空这个法律词， 啊，对， 但是还是有相关的一些法规来制约这种行为。 对，恶意做空，如果说要这个落实到法律上，那么呢，它就是一个操纵市场的行为， 嗯， 也就是某些机构和个人，对吧？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信息优势，啊，那么单独的来，这个操纵这个市场证券的价格，啊，或者是联合其他的机构，啊，来这个操纵市场的价格。那么这种行为呢，是证券法所禁止的，也是刑法所打击的。 嗯， 那么这次公安部要来这个查处啊、调查呀，这个恶意做空呢，我们想呢，它主要的方向也是要查处有没有机构和个人，对吧？大规模的来操纵这个证券的市场。 嗯，那这个恶意做空有哪些基本特点？怎么样判断它是恶意的？ 既然我们刚才说了恶意做空本身它不是法律概念，那么呢，所以呢，这个在定性上还是比较困难的。定性上比较困难的。 因为做空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程序，一个环节哈。 对。那么呢，所谓的要确认某个这个恶意做空的行为存在呀，那么呢，一个呢要判断他这个在这个做空的过程中是不是获得了暴利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做空的过程中啊是不是联合了其他的相应的机构，那么形成了一个非法的操纵，那么如果有这些事实存在的话，那么呢可能就能够对他们进行查处。那么如果说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凭借，不管是个人也好还是公司也好，他凭借对未来市场的一个判断，对吧，那进行的这个做空的行为呢，那应法律上应该是保护的啊，不能够说证券市场下跌了，那人家再看空的时候呢，就把人家这个归为这个犯罪啊，归为违法啊，我们还是要这个依法来进行这个调查和查处。 那如果说靠上了一些罪名的话，他虽然没有这个名词啊，恶意做空，但是我通过一些相关的法规，还有把他这个恶意做空，还是能够规避到一些法律的一些那个行为里面、处罚的里面。那这个法律后果是什么呢？根据数额吗？ 法律后果是这样。从刑法上来讲呢，这个操纵证券市场啊，它有两档这个处罚。那么如果说这个情节特别严重的，是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一般的操纵市场的这个罪行呢，它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个规定呢还是比较的严格的。 那以前有没有过因为恶意做空而获刑的这个案例呢？ 在我们国家这个恶意做空的这个案例啊，操纵市场还是非常少的。更多的呢，我们所看的都是一些机构啊，那么呢这个诱导投资者来进行这个做多，然后呢自己呢从中这个卖出股票，从中获利。那么这个行为呢，它其实是一个做多的一个行为，那么大规模的做空的这个犯罪啊，在以前呢我们国家是没有出现过的。 那股民很关心一个问题，谁来为股民的损失买单？ 对，谁来为股民的损失买单呀？这个确实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我们周围的很多朋友，有被深深的套住的。 对对对。 那么呢，其中呢有大多数的人呀，或者很大一部分的人呀，他是新股民，对吧？那么呢，他只是看到了一个过去的几个月里股市不断上涨的一个行情，对吧？那么2000多点的时候没有介入啊，那等到3000点，3000点没介入，等到3500点，3500点没介入，等到了4000点啊。那么这个不断的这个造富的这样一个形式啊，那么呢，对这些新的股民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所以很多人在4000点以后才介入的，甚至是5000点的时候才介入的啊。这些人呢，他确实对这个风险的意识啊没有那么的强大啊，那么他只是看到我。确实是我刚刚买入的股票，对吧？几天之内，碰到了好几个涨停等等的，那么呢，他就更加的认为呢，这个股票的市场啊，会是一个大幅度的上涨，对吧？他相信这个牛市会长期的持续，而忘记了这个风险的存在。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 还是要牢记这样一句话，就是投资是有风险的，证券市场是有风险的。嗯，嗯，因为证券市场这个风险呀，有些时候呢，它不是说通过我们的专家就能分析和预测出来的。人家不是说了这样一句话吗？当大家都认为是牛市的时候，那么这个牛市可能就要转弯了，对吧？那么我们所说的大家都认为是牛市，那么这些大家也包括了很多的专业的机构，所以呢，股市它的这个风险呢，在目前看呢，还不是我们的一般的这种分析所能够完全准确的预料到的，如果说我们的一些投资者，那么呢，超越了自身的这个风险的承受的能力，对吧？把家里的房子也卖了，对吧？来炒股，甚至向亲戚朋友借钱来炒股，对吧？那么呢，超越了自身的这个风险防范能力呢，这个高比例的，对吧？介入资金来进行炒股，那么这些呢，都存在着相当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呢，它是成倍的放大了。那么我们前段时间听说过这个，当股市下跌一两个跌停板的时候，那么就有人受不住了，可能有人跳楼了，这些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这个案例，但是它说明什么呢？当你的这个杠杆的资金啊，那么超过了4倍5倍的时候，那么股票它一旦下跌超过了10%-20%，那你的这个资金就全部的化为乌有了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的这个风险防范能力啊是完全归为零的。如果说我们这个杠杆的比例相对比较小，或者是用自有的资金来炒股的时候，那么我们承受这个风险就会相对比较大。比如说这个证券市场的这个股市下跌，对吧？当它下跌到30%-40%的时候，你用100万自己的钱来炒股，对吧？那么现在的这个赔了30%-40%，到了还要剩50-60万，但是呢，后来我们的股市又上涨的时候，你还是能够解套的，对吧？还是能够挽回损失的。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杠杆的比例，对吧，超过了3倍、4倍甚至更高的时候，那一旦你的这个损失超过20%或者是更高一点的时候，那么你的整个自己的这个崩就完全崩盘了，对吧？你就没有任何的挽回的余地了。 那如果这里面真的有违法行为，那个违法主体会承担股民们的损失吗？ 是这样，如果说我们真的查处了某些机构在里面有操纵股市的行为，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证券法，这些投资者呢是可以得到民事赔偿的啊，但是这个民事赔偿呢它是有界限的，也就是说你只有在买入了某种，对吧，对方操纵的股票的时候啊，也就是说你现在的买入的股票和对方操纵的股票啊，那么呢是一个标的的时候，那么才有可能获得赔偿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像这种赔偿啊，在我们国家呢，还没有明确的先例啊，也没有这个胜诉的这个案例，所以呢，未来这些能不能最终的得到赔偿，或者赔偿的比例怎么样，多长时间能够得到赔偿，这些呢都是不确定的。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稍后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话题，关注一下房屋黑中介教父。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听听 FM。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有一些黑中介有一个惯用的获利手段，就是他们以个人的身份租房，之后呢打上隔断，再以中介名义出租，从中来赚取差价。在这个圈子里面，赵国军可谓是所谓的名人了。他面对找上门的房东和所谓不听话的房客，他和手下就会恐吓威胁，强行的换锁，扔出行李等等，有时还会扔上一句说，你爱去哪儿告去哪儿告，反正你们拿不到钱。前天 这个被称作是黑中介教父的赵国军，因为强迫交易罪被丰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他的两名手下获缓刑。那据了解，这是本市第一个对非法中介人员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那丰台法院审理后查明，赵国军在2013年2月到12月之间，先后采取了以个人名义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然后将房屋以中介公司名义对外转租的方式变相牟利。当房主要求收回房屋的时候，采取强行换锁、卸门以及言语威胁等方式，强迫多名房主将房屋租赁中介房屋租赁给中介公司，或者强迫房主以多退租金、缴纳所谓违约金的方式来换取房屋的使用权。那与此同时，他们采用了拆除隔断、破坏财物的破坏东西的方式，来强迫多名的房客来退租，并且以各种理由少退或者不退房客租金。那上述行为共造成被害人直接经济损失3.3万多元。丰台法院认为，赵国军和刘某、张某已经构成了强迫交易罪。那鉴于赵国军到案之后能够如实的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比较好，并且被害人损失已经赔偿，所以对他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0,000元。刘某和张某是从犯，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所以对二人予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罚金20,000元，判处张某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罚金20,000元。那据房主一位叫王女士的，她说2013年3月，她在网上发布了出租房屋信息，那赵国军很快打电话说要看房子。当时赵国军说租房呢是一家三口住，孩子在附近上学，双方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是不得破坏房屋的结构，没有经过房主同意不得转租等等。然而这房子租了不到1个月，王女士就发现家里面已经成了群租房。她找到了赵国军，说他违反合同约定要收回房子，结果赵国军说你得赔我钱，说你中途不租算是违约的。王女士回家之后就将房门换了锁，结果赵国军又找人把锁换掉了。王女士无奈之下就报了警，但是民警认为这是经济纠纷，于是调解。赵国军就死活说是王女士违约了，让他赔偿违约金。同时呢，这赵国军的小兄弟还威胁王女士说要找他麻烦。那因为害怕，王女士就妥协了，她最终将之前2个月的租金15,000就退给了赵国军，并且还赔偿了他们8,000元的违约金。另外一位租客肖先生说，在2013年8月底，他从北京博雅兴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租赁了房屋，租期是13个月。那当时他交纳了押金是1300元，以及4个月的房租4800元，还有卫生费、维修费是1000元。住了2个月之后呢，博雅公司的业务主管张某找到他，说房主要收回房屋，让他限期搬走，说如果不搬，他就撬锁把东西都扔到楼道里面去，有什么损失不负责任。那肖先生说，他当时说租期还没到就不搬，那如果对方撬锁扔他东西，他就报警。那几天之后，他下班回家发现这个门锁还真的被换了。后来张某还带着几个人到房间里面跟他说，你马上收拾东西走人，钱一分也不会退给你的。肖先生就再次报警，可对方就威胁他说要弄死他。经过民警协调，张某最终同意只退给肖先生2000块钱，他被迫无奈就同意搬走了。在京城的房产黑中介当中，这个赵国军还算是个所谓的名人。如果上网搜索赵国军黑中介的话，至今还能看到上万条的这个信息，一些网站论坛还有他的劣迹的专版。赵国军是出生在黑龙江省高中文化，1995年来北京打工。那起初他是在医药公司等单位工作，2002年开始涉足房产中介，2007年他和一名北京女子结婚，并将户口迁入了北京。在2008年，赵国军注册了多家房地产经纪公司，手下有30多人。在经营过程当中呢，赵国军利用他总结的这个所谓的潜规则模式，坑完房东又坑租客，在北京的丰台、海淀、西城等多个区县开展非法中介活动，所到之处往往引起大量投诉和报警。 公司经常被举报，名声很不好。那为了能够继续的骗人，他经常更换公司的名称和经营场所。不少房主和租客都到法院起诉赵国军，仅丰台法院民事案件就有20多起。但是赵国军根本就不怕，他甚至直接对房主和租客说：“你告去吧，反正你赢了也拿不到钱。”黑中介横行了多年，却受不到处罚，气不过的房主和租户们纷纷在网上声讨赵国军和他的公司，网友甚至给他了封号，说是黑中介教父。他被描述成为了在北京众多黑中介当中活跃着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关键人物。那不少网友还把赵国军经营的黑中介公司是逐一的晒出，提醒北漂的租房者们要当心，避免被骗。据了解，房主和这个租客不断是有报案的，仅丰台警方就有接案80多起。2013年12月9号，警方控制了赵国军和他的多名下属，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侦查员发现了18本账本。那这个公司在2013年就签订了50000多份合同。赵国军的手下一名业务员对民警说，公司每月能盈利30万元左右。前天，这个黑中介教父赵国军因为强迫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那这也是本市第一个对非法中介人员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例。那赵国军为什么会横行多日却没有被处罚，而且是有恃无恐？他从来不在乎警方的报警，强迫交易罪又是什么样的罪名呢？我们来解析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兆全律师。你好，杨律师。 你好。 这个强迫交易罪罪名并不多见哈，这个罪名是什么样行为会涉嫌这样一个犯罪呢？ 这样，这个强迫交易罪啊，其实非常的好理解。 嗯， 那么就是呢，这个其中一方啊，利用强制的手段，对吧？要求对方来进行交易的行为。 嗯， 啊，就强制的交易。 嗯， 啊，比如说我们过去啊，在这个货运市场，农贸市场啊。是经常能够看到这个强迫交易的行为， 强买强卖， 其实就是对您说的这个强买强卖的行为、 哦、 对吧？那么呢，比如说过去我们听到的在这一个货运市场，对吧、 嗯、 那么对这些进场的这些货运司机强行的收取高额的停车费， 嗯， 管理费， 嗯， 啊，或者是呢要求他呢低价承运某些货物， 嗯， 啊，如果你不达到这些条件、 哦、 对吧，那么他就会把你轰出去，或者是呢、 嗯， 对你采取暴力啊等等的，那么让这些司机，那么在强迫的情况之下，不得不接受，这个管理方的这样一个苛刻的条件。 嗯， 农贸市场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对吧？有些呢是欺行霸市的， 嗯， 他这一片区域呢就划为是他的势力范围，对吧？每个人你在这儿交完了这个市场管理方的钱以外，你还要向这个黑老大这边交费， 啊， 甚至是呢，对， 是 他在你这边呢还要强行的什么低价的买入某些东西，或者说呢强迫你高价的接受他所提供给你的货物啊等等的，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强迫交易罪的一个表现的形式。那么在我们北京这边呢情况呢会应该是稍微好一些，对吧？这些情况呢基本上这些年呢还是没有听说过的。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我们的中介机构啊，确实我们听了这么多年的黑中介，对吧，坑蒙拐骗的事情也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呢像赵国军这样的，在北京长时间以来，那么大量的这个进行这种强迫交易的行为啊，确实还是很少见的。 那他这个非法经营当中也包括一些，比如说扔一些租客的东西呀、啊，然后把一些门锁给撬了呀、啊、等等行为，他也多次是被报案、被报警。而且这个法院的也民事案件有20多起。但是一直他是有恃无恐的，你们去告去吧，告你们反正也赢了也拿不到钱。他为什么会一直有这样一个有恃无恐的状态呢？ 这些有恃无恐的状态啊，这些人呢都是从他们的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 就闹不到那么大的刑事案件。 在我们国家的现在的这个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这个处理的过程中啊，那么确实呢有些薄弱的环节。一个呢是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涉及经济犯罪的一些案件啊，那么呢公安机关呢存在着一些受理的模糊的这个界限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在受理的过程中，公安机关的这个随意性还是比较大的啊，比如说有的合同诈骗，对吧？有的诈骗罪啊，或者是涉及到本案中的这种强迫交易罪， 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呢，应该是作为刑事案件立案的，但是呢，如果公安机关说这个我们不符合我们的立案标准，你要对你把它作为经济纠纷向法院去起诉去，对吧？那么呢，其实呢，公安机关就是把这些受害人推到门外了，更重要的是，公安机关不予受理这些案件的时候，这些当事人呀，他是没有任何的救济的途径的，他不能说向谁反映之后来作为一个评判，对吧？究竟说这个案件符不符合刑事案件受理的条件，没有这个途径，所以呢，把这些案件都拒之门外了，现在呢，法院系统受理这个案件呀，比过去有改进，改进的。